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一年一度讲下。2017年節目重溫沒有錯啊， 好嘅， 即係睇上年發生過啲乜嘢事啊。 嗯， 咁啊，其實真係幾多嘢講啊，話俾你聽。咁啊，但當然啦，即係以前咧咁多集嘅，其實呢一個 idea 咧，其實唔係我諗出嚟嘅。 嗯， 咁啊，建哥哥諗出嚟嘅。 哦，即係重溫、啊、大事重溫。 咁啊，因為大事重溫，唔係大事重溫咧，即係發生過啲乜嘢一年之內咁樣。 咁啊，好似人哋新聞節目嗰啲咁咯。 係啦，咁啊，其實咧就咁啊，當然而家出依家今集出街應該係9號，好似係，好似係9號。咁啊咁啊，本嚟應該2號出嘅，但2號嗰集錄咗啦。咁啊，我費事將佢調起啊，因為有時一調咗咧，就會覺得唔知點樣咁啊咁樣，好怪怪地咁樣嘅。 唔知次序唔好啱。 係啦，咁所以咧都係變咗9號做呢個重溫啦。咁以前咧都講一次啦，以前係阿健哥哥諗呢個 idea 咧，咁其實近呢幾年咧都係同阿健哥哥錄嘅。 嗯， 但係咧就咁有咩某些原因啦，咁啊即係有啲普通人住家就得一頭嘅啫嘛，而家兩頭住家，咁啊梗係啊 忙 啊忙啲啊，係嘛？咁啊都幾得危險講呢啲，咁啊咁你自己意會啦，即係住家唔止一頭嘅，係咪先？我阿碌你都兩頭啦，一頭太太。一头喺加拿大啦，系嘛？ 哦，嗰、那个唔算， 嗰、啊那个你阿妈个头都算嘅。 我阿妈个头点算我住家？ 咁啊，第二样嘢又恭喜阿碌啦。应该呢集节目出街咧，你系真已即系成个老衬噶咯。 嗯， 真系成个老衬，成功结婚噶咯。 咁2014年已经老衬咗啦。 啊，唔系，如果再老衬啦，你知人系重复犯错噶嘛？你明唔明？ 今日系正式登记。 啊，人系重复犯错，你听我讲呢样嘢先。最紧要系重复犯错咁啊，礼拜咯。 嗯。 即係咁，當然都恭喜你啦。咁、其實某程度，即係我又唔好關心你嘅啫，關心我自己嘅啫。即係你結咗婚之後啦，咁再婚之後啦，咁唔會影響呢個節目㗎？ 唔會㗎， 一 樣㗎。 唔係，咁你影響呢個節目都唔撚緊要嘅。 咪就算我唔去玩，我都去呢套節目㗎喎。 即係影唔起呢個節目啦，咁你會玩咧？即係個身份唔咗㗎啦嘛，而家正阿花正式係碌嫂㗎啦嘛。 哦， 咁你會唔會話影響你去玩啊？即係你知啲女人嘅時候啊？会即系妻管严啲噶嘛，应该 咁已经开始严咗啦，其实。 O K， 即系佢以前即系初初一齐嗰阵咧，佢就真系乜柒都唔嚟嘅。 O K， 即系我夜晚无啦啦躝出去，佢都唔嚟嘅。但系依家即系开始会炸型啦。咁跟住即系近呢两三年啊，直情夜啲翻屋企都屌柒啦。 O K， 不过即系佢系黑面啊，炸型啫，瞓醒又冇事嗰只。 瞓醒冇事啊，执剂冇事啊。 同我一樣啦，總之瞓醒就冇事啦。 OK 啦，其實都好嘅咁樣啊。咁啊，你又好似喺巴厘島結婚啊？呢次啊，加利住 塞班。 嗱，我爆下啲嘢聽啊。阿碌結婚咧，呢次結婚咧，一波兩折啦。 嗯。 啊，本來就諗住香港結嘅，即係有好多手續啦，仲加就遇人不熟啊，啲朋友啦 嚇。咁唔關佢事， 關佢事， 唔好關佢事。 即係自己啊，懶醒嘅律師啊，我哋識一啲好多懶醒嘅律師啊。即係其實你唔係管。做結婚嘅律師咧，你係好撚柒多都唔識㗎。 應該一早揾住。 啊，你 揾謝偉俊冇事 啦。係咯，謝偉俊咪搞掂喎，揾佢㗎嘛。呢啲咁嘅專幫人做又上市律師啊，真係唔係好識搞結婚離婚嘅嘢嘅。咁啊，本來 各有所長啫，係嘛？但係即係萬一第時嘅話，你可能真係搞 IPO 嘅，你都可以揾佢㗎。 如果唔係，真係啱啱咁啊，用即係戰艦上市梗揾佢啦。但係我要結婚就唔揾佢，你黐下黐下鑊嘅，見到佢做嘢，哇！即係孤韻其名啊！屌你，哇！你真係錢啊，俾緊咗做嘢啊，做唔係得到 啊！嗰啲專業冇投訴啊，你自己講啊，我冇投訴啊， 咁樣流啊，真係屌！我知本來你一早已經成家垃圾㗎啦嘛，咁啊已經搞成半年咁。 唔緊要啦， 冇所謂，即係遲 啲儀式嘅嘢， 唔係唔緊要嘅，因為遲結咪仲好咯。我成日咁講啊，啱啱益緊咗你係嘛？咁啊都恭喜你啦嚇，咁啊正式成最適再入墳墓啦嚇。OK， 咁啊講呢樣之前又要講下即係節目重啦，節目即係講翻以前啲嘢啊。即係今年咧，其實有幾單嘢其實好值得講嘅。嗱，我首先咩啦？又是史上最大的嚴打，我覺得。即是現在每一年呢， 個嚴打得比上一次係嚴啲嘅，即係等於嗰個情況係乜撚嘢咧？董建華上台， 嗯， 董建華正仆街嚟，董建華落咗台，曾蔭權上嚟，曾蔭權仲衰撚過董建華啦， 嗯， 咁上面咁啊，曾蔭權上台，咪落咗台。咁但梁振英上台，咁梁振英仲衰撚過曾蔭權啊，係咪先？咁而家林鄭，咁又係一兩樣喎。而家我聽到，咦？林鄭衰撚過梁振英 啊？咁樣唔係喎，其實依家唔係㗎喎。其實你一睇翻，其實林鄭啲衰嘢唔係林鄭親手做㗎，好撚精㗎，係 啊， 好撚醒㗎喎。 但係都係啊，都係。我而家聽到好多人都話，誒、這個仲撲街過六八九啊咁樣㗎嘛，即係係一蟹不如一蟹㗎嘛。 嗯， 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嘅嚴打一樣嘅啫嘛。 嗯， 係先。是自從這個東莞嚴打事件之後， 嗯， 是一年嚴過一年， 嗯， 即是以前就很簡單的，即是我們會知道這個日子啦，通常是五一啊十一啊，咁，打的 日子呢就兩種，一是呢就之前七日或者十五日， 嗯， 或者之前七日， 嗯， 尾七日前後七日， 嗯， 咁有數足的。咁而家就唔係啦，我一打破你個街，我真唔知道打幾耐㗎。九月北大啊，即係加埋十九大，嘩打兩個幾月，你黐閪，真係黐撚線㗎，係咪先？喂，即係可以係咁撚樣，而家一家好長期長時間打幾個月㗎喎，而家真係， 嗯， 可能真係至少都打一個月啦。好似上前年啦，即係2007、2006年啦， 2016年 啦。咪打成個月囉。 嗯。 咁而家今年仲恐怖，十九大。 十九大嘅打 兩個月。 係囉。有不三個月啦，差唔多。 打撚到十九大。 嗯。 兩個月。喂，咁而家係比較恐怖，即係問問係幾人影響到我哋呀。 嗯。 我哋呀。 咪影響到困難人口呢，又。 有影響到困難人口啦。個困難人口留返個幾集講啦，因為有單困難人口又有啲新進展可以可以傾下啦， 好， 就唔關你哋事㗎啦，已經我睇唔知唔關你哋事㗎啦， 嗯， 一大的你都唔想關你事㗎啦，係但我有記得大的，早兩日佢去湖南滾㗎嘛， 嗯， 咁遲啲會問佢索下料呢，睇下湖南點啊，咁而家唔講呢樣嘢住啦， 嗯， 即係都要講返 嚴打 先， 嗯， 喂，咁樣搞法其實即係喺我嚟講係影響到我幾大呢，啱啱講到呢度，大啊，九月冇搞團，咁， 嗯， 十月又冇搞啦，即係你過咗兩個月或者甚至三個月唔搞咧，其實網友咧，即係我哋跟我哋團嘅人咧，就冇咗個積極性， 嗯， 即係冇咗慣性， 嗯， 啊，咁就跟住唔撚嚟噶咯，唔撚去噶咯， 嗯， 即係呢個得閒就嗰個唔得閒，嗰， 嗯， 那個又話神秀唔好玩，不如想去翻疫區咁樣。即係咁個都好似 散收收 咁啊！其實坦白講嚟，由九月開始到而家十二月啦， 嗯， 我一個團都未搞過。 嗯，係我同你自己 我 自己試去， 我哋試下去嗰啲咯。咁但係有樣嘢好， 嗯， 即係唔搞團咧， 就唔使蝕錢啦， 就唔使蝕錢啦，唔使蝕錢咧就慳翻好多錢啦。 嗯， 咁啊，反而呢幾個月咧。我儲到啲嘅， 嗯， 儲到啲錢嘅，話所以咧， 嗯， 即係你話如果你突然間同我話去一轉泰國，我真係怕你有牙，而家真係唔怕嘅喎，去咪去咯，係咪先？ 係咯，喂，學下十九八十話齋，遲啲我哋去整團澳門先啦， 係咯，整團澳門玩先啦，乜嘢得㗎？賭下錢先啦，係咪先？乜嘢得㗎？喂，好多嘢玩嘅，快而家冇我冇團嘅話，但係冇團。又亦都係截一個戰男一個一個 冇話題啊，大佬 冇問題 係節目冇嘢講， 冇嘢講啊！即係偶然同阿李去下啲平價 K 啊， 嗯， 因為好多都係你請噶啦，不如話你請啫，我識做噶嘛，我十幾分嘅個 DJ 錢噶嘛，係咪先？咁即係你出雞咁，我都出豉油啊！唔， 嗯， 仲其他網友啊，網友諗住係你請咧，就冚撚扮撚都你請啊！ 嗯， 即係其實即係做人，你睇下做人啊！ 係，覺得自己啦。 係咁樣，我唔係好明嘅。總之唔好話請，唔好話真係唔好成日話請人，請人你都識做㗎嘛。 嗯， 即係其實好多網友，即係有時除咗阿碌之外啦，我哋有啲網友走去玩㗎嘛，成團啊。咁，啊，我請啦，咁譬如去啲環江啊、龍江啊、啲平湖啲咁平，我請啦。咁，嗯，佢真係諗住佢請啊。 嗯， 咁其實你 最好女錢都配返埋㗎嘛。 咁啊，配好。人哋出雞你咪出豉油囉。 嗯， 啊，個 DJ, 你咪佢請得你兩個人，你咪兩個人夾錢請個 DJ, 咁都幾好，所以但唔撚狠㗎。 係完全冇呢件事嘅。咁、你搞到嗰啲網友嗰、那個啲網友又唔請咯，係咪先？咁連我都冇得請啦，因為佢請啊唔整請我一個㗎嘛，咁啊請得幾個㗎嘛，咁啊連我都冇埋，我都唔緊要啦。咁佢嚴打係對我荷包係有啲幫助。因為首先唔使蝕啦，二來 玩少咗啦 ，咁而且我哋可以神收，其實我明白噶，個消費真係貴啲噶，但係你哋網友又要明白喎，這個消費其實係某程度叫做平噶啦，其實即係 咁你同香港比都差唔多啫，其實 唔係噶，香港比嘅香港就貴好多噶，如果你去接 X 人咧。你冇，如果你冇過夜添啦 嚇，你唔好講俏咩 X 人嗰啲啦，即係你講去油尖旺嗰啲 K 場啦，嗰啲 得噶，嗰啲真係。你有冇聽過我以前好 N 年前嗰集啊？如果你有買我啲 USB 嘅知，有一集叫做佐敦全城 Halloween 啊，哇！真係 Halloween 咁啊，屌你， 全部都係鬼咁 啊！哇！你真係落到去唔使去海洋公園㗎，真係好撚恐怖。即係甚至我最近期去嗰次都上年定前年㗎啦。 咁唔同啦，係囉。 嗰件水中燒啊， 你都講啦，上年定前年落呢，依家可能又唔同咗呢。 你唔好啊，冇變過啊，話聲呢。即係我有時都想講下㗎。啲網友坦白講啊，One Night Stand自己冇咁本事。OK， 可能唔夠靚仔啦。 係啦。 之後仲有好多啦，唔係個個咁靚仔㗎嘛。500蚊嫌污糟。1000蚊嫌貴啊！你明唔明白？即係我哋譬如我假設我哋唔好講大陸啊，我哋係喺香港咁樣，我下一個禮拜會講下元朗嘅，元朗嗌叫一隻5嚿，你有冇覺得污糟？啲網友有冇覺得污糟啦？唔係我哋啦，我哋去紅磡，1000，你有冇覺得貴？但係本身你溝女就溝唔撚到。嗱，網友就係咁樣，咁你高不成低不就 啊？咁咪佢又唔諗下 One Night Stand 免費，佢又唔嫌污糟喎。 係啊係啊 係啊，One Night Stand 好污糟啊，可以一樣可以污糟啊。嗰條女無端端出嚟俾你屌，點解可以唔污糟先？係咪先？ 唔係咁， 即係如果你覺得污糟嘅話，咁 One Night Stand 都污糟。 你係冇本事啊！因為講真啦，你唔使錢嘅，污糟你都焗㗎啦。係咪先？但你係冇咁嘅本事，坦白講，你冇咁本事。即係講真，大家都其貌不揚啦，係咪先？即係但永遠佢你永遠都唔會話可以話哎呀得啦我揀一種我自己玩開嘅方法，即係例如係我係鍾意One Night Stand 嘅，我會主攻 One Night Stand 囉，當然你自己會有返本事啦。第二我係窮嘅，我唔好鍾意話窮嘅，即係 唔捨得使啦， 或者 慳啲啦， 慳少少啦，咁我咪專攻500囉，係先？咁你忍受污糟啲㗎啦，同埋可能質素差少少㗎啦，咁如果我哋有貨啲嘅，使得起嘅，俾得起嘅，你咪揀1000囉，2000都得㗎，但硬係唔知點解你只係你個 level 係俾500嘅，咁你又溝唔到女，但係你又唔捨得玩唔到1000，但係你硬係會覺得500呢係唔啱你嘅，但貴啲同埋唔使錢，你自己唔得喎，即係咁樣搞法，你永遠唔使玩。即係其實我覺得我好撚多呢啲咁嘅網友，即係例如一樣嘢啦，睇神山虎我就知啦。即係某程度40蚊一包神山虎啫，即係200蚊一盒，40蚊一包，40蚊一包神山虎，喂，好玩咁撚多。以我嘅聽眾嚟講，我應該話係賣好撚柒多，坦白講，唔係賣好多嘅啫，神山虎 OK 啊，咁咁點解你連神山虎都唔買呢？因為你冇用㗎嘛，你冇閪屌㗎嘛，其實咁你買做咩呢？咁但係你又會聽我嘅節目㗎喎，咁其實咪對撚住阿碌你同埋我或者係八十後啊見我哥嚟打飛機囉，咁其實都冇所謂嘅。 其實好多網友都係咁㗎啦，你見上面即係唔好講話我哋講溝女叫雞呢啲嘢，你甚至講好簡單社運嘅嘢，好撚多都係鍵盤戰士嚟㗎咋嘛。 得把口㗎嘛。 得把口㗎咋嘛，佢哋唔會出嚟。 啲勇武嗰啲真係。 你叫佢屌你諗起議事規則，佢又唔撚出嚟。元旦大遊行佢哋都唔會出嚟。 我元旦大遊行我諗住出嘅。 我哋就不過不過節目誒、嗯 出街我都出如果我唔係去塞班，我都會出嘅，即係真係極少啦。依家即係、嗯、即係除咗六四同埋元旦，我基本上都唔會出噶啦。 即係七一啦，就係七一啦。 七一都問問地啦，睇下有啲咩議題啦。嗰度 我會追雞噶嘛，我同我同我同我去咯。即係而家係咁樣咯。咁誒係咁 OK 啦，咁樣算啦，咁樣即係嚴打，其實某程度就真係。影響到我哋啦、 嗯， 其實影響唔到網友嘅， 嗯，係，佢哋都係打飛機嘅啫嘛， 根本唔去啊嘛，嗱，咁我都要話聲俾你聽，即係呢個嚴打對我有幾大影響啦，咁、 嗯、 第二樣即係今年即係上年係好值得講嘅，就係、是、我少咗隻飯盒，少咗個飯盒啦， 嗯， 即係知名人士嚟噶嘛，上三妹嗰陣，即係好多恐怖嘅話聲你聽，即係我講話冇揾佢啦。啲、嗯、網友其實係即不斷同我講啊，屌你點解唔揾啊？啊，屌你會唔會後悔啊？咁真係咁樣有撈撈，即係坦白講啦， 有冇人叫你介紹先？ 以前係有嘅、 哦， 即係仲行，即係唔係話行緊啦？喺埋一齊嗰時候咧，係有人叫介紹 book 嘅。咁、嗯、我如果大個話上三杯出嚟啊，上三杯唔撚滯嘅啫。 嗯， 咁、啊、其實唔關我冇所謂，我真係不嬲 中意你啊嘛，梗係唔撚滯啦。 唔係嗱，一個過程嚟嘅、 啊， 即係佢曾經，我估計佢曾經係。 嗯， 跟住买家食者想食我嘅， 嗯嗯， 但你知道我呢啲啦， 所托非人 啊，屌你真系 遇人不熟 啦，你搭你成日都搭 lift 噶啦，喺个 lift 口嗰度成日请勿请勿倚靠噶嘛，部 lift 啊，系咪先？我咪嗰张招纸咯，请勿倚靠咁样噶嘛，啊，咁一冇咗上三杯咧，其实今上年， 嗯， 其实系好捻大镬， 点解咧？ 因为加上系十九大我入，我冇上三杯，大概应该系。六月中六月左右啦， 嗯， 因为我知道佢系六月放暑假咧，佢系要陪个女噶嘛， 嗯 嗯，嗱咁我大概，因为我冇出去陪过佢个女咧，就证明佢应该我记忆所及咧，就应该系五月至六月就冇揾佢啦，咁、 嗯、 五月至六月咧，其实基本上咧就我就净系喺神秀玩嘅啫嘛， 嗯。 咁飯盒就除咗上三杯之外，嚟嚟係咪小豬啦？ 嗯， 或者係廣東杯啦？ 嗯， 咁嚟係呢兩個啫，冇多啦，係咪先？甚至舒淇係你多啲啫，我都係一劑啫嘛。 我都冇揾啦，舒淇 唔緊要啦。你又應該揾咗，不過唔好講呢啲啊。而家講翻個戰艦啊。 嗯， 咁冇咗上三杯，咁其實喺六月至到九月咧，其實我真係企撚曬喺度噶。 嗯， 即係當然啦，嗰時好啲，因為。未塞鳩大之前咧，咁我哋又去神秀玩咁啊，撚下啲節目啊，係嘛？ 嗯。 咁但係貴啊嘛， 係。 或者去到神秀，甚至食下小豬都貴噶嘛。 嗯。 咁、 嗯、 其實冇得咗個平嘅咧，咁啊錢銀嗰度就變一扎扎地。 嗯。 咁一到九月，撲街啦，一 日冇咩啦，儲到錢啦， 就好撚彩咧，就好撚彩啊！一好心又好報。 嗯。 就喺。一個咁隱嚴嘅日子咧，就同阿碌你去咗環江玩，就認識咗一啲1,300蚊嘅咩嚟，藝零零後啊，小新新 啊， 即係唔好嗌小新新啦，而家困難人口啊， OK， 啊咁啊，困難人口啊，仲搞到個蒙古妹啦，不過蒙古妹又比較新少少啊，咁樣先可以過渡到一個，即係由九月過渡到十二月啦， 嗯， 啊，因為。冇唱 K 啊嘛，小唱 K 啦，叫唔好话冇啊，小唱 K。咁系，咁啊，又有呢啲咁嘅女仔可以俾我过渡到，亦都系，即系点样讲咧？有个网友同我讲嘅，即系我喺节目讲过啦。个网友同我讲话，阿牛啊，其实你拣女唔使拣咁贵啊， 嗯 吓，你系唔系拣都拣个合眼缘嘅咋， 嗯 吓，所以咧你拣啲1,300就啱噶啦。咁咧系呢位网友咧加强我。去食呢啲咁飯盒嘅意思嘅，好坦白講，小新新又啊唔係，困難人口又好，二零零後都好， 嗯， 喂，其實唔算係我杯茶嚟㗎 ，OK， 唔算係我杯茶嚟，我唔係太中意，但係嗰陣你話太醜佢又唔係，嚇、啊，咁啊太靚冇份，咁啊其實某程度仲閪過上三杯嘅，上三杯都唔靚，唔算係靚啦，係嘛，嚇、 嗯嗯， 咁、啊、上一杯嘅身材似我杯茶啫，係嘛，啊，咁但係啊聽一個網友講，你都係揀。喺揀最合眼緣嗰個，其實真係唔使咁貴。 嗯， 咁佢我又點化咗，係唔係點化咗？因為嗰時我已經玩緊啲1,300蚊嘅啦，呢啲二零零後啊咁樣玩緊嘅，係加強我 繼續啊，揾佢咯，係咪先？咁你講緊又要講起女啊，講下一個好特別嘅呢個女仔人，就係偽零零後啊。 嗯， 平時咧啲女咧就是、我喺微信約佢噶嘛。 啊 嚇、啊，喂小豬又好，甚至上三妹都好啦。 嗯， 啊、都係我一定我約佢噶嘛，唔、會話佢主動。喂，屌你老味，好俾家用嘅喎，冇呢樣嘢嘅，從來冇啊。咁、就係呢個最特別嘅女仔，偽零零後咧、就係佢係定期咧，佢一姨媽到完咗之後咧，佢就會發個信息我俾我問我幾時過嚟嘅。 嗯， 啊就係、是、喂，所以咧啊咁又有啲運， 嗯 又行翻喎咁樣，我又覺得咦咁又 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同嗰個場嗰家教都有啲關係嘅。你譬如一啲高檔啲嘅場咧，你加完嗰啲女仔嘅微信咧，佢哋好識做，佢哋知道你唔揾佢唔應該揾你嘅。好多即係有去過大場工作嘅女仔都有呢種經驗，或者係嗰啲按摩嘅技師都係嘅，佢哋好醒嘅，唔會無端端主動揾你嘅。 我啱嘅都啱嘅，啱嘅。 好多都係你主動揾嘅。即係呢個係一個類似，即係佢費事無端端，可能你個手機俾老婆睇到，或者女朋友睇到嗰啲嘢。 都醒嘅，永遠呢啲出得嚟玩嘅係嘛？ 嗯， 係咪先？咁啊，除咗呢幾樣嘢之外啦，係咪先？咁啊，除咗濕溝大嚴打，除咗阿魏零零後上山妹之外，今年仲有一樣嘢咧，其實係好特別嘅，其實。 咩咧？ 就系咩嗰个咩枕头战屁股？ 哦 ，OK， 哇，屌你老味！自从嘅，我睇先吓，枕头的故事系5月23号嗰集、 okay. 出咗街之后咧，喂，系不断啲网友咧都走嚟同我，喂，屌你老得，继续瓜捞。咁当然啦，我其实一路都知嘅，但就好少玩，咁、但系玩一次就好过。你知唔知我呢一集啊？系影响到几？佢層面幾大咧？喺某一個網上電台，某一集，佢就係揾啲女仔出嚟講嘅，咁跟住咧都講枕頭戰屁股啊！ 哦，佢哋嘅角度又點睇咧？佢哋覺得 我唔知道，我冇聽，都係啲網友同我講話，喂，呢個女，呢班女仔都講枕頭戰鼓咁樣，咁、其實因為其實某程度我知嘅，我有啲言論咁啊，譬如好似啲枕頭戰鼓呢啲咧，我係實會喺啲討論區嗰度咧，俾啲網友佢自己喺啲咩高燈又好乜啊燈都好啦，連燈又好啦，講下我呢啲咁嘅嘢嘅，尤其啲性嘅討論區啊，就 Facebook 啦、乜群組啦，啲微信群咧，咁我出咗嗰集之後咧，咁就好多人其實我估嘅啫，其實應該都係就喺個網上面係咁講個枕頭戰鼓。咁講咧就傳到去呢一班女士度啦。呢班女士應該係講呢啲性解放啦咁樣。我冇聽過，我冇得 comment 佢哋嘅。其實邊個台我都唔知啊，話俾你聽 ，OK 啊？係咪低俗咧？我都唔知啊。唉，唔緊要啦。咁如果譬如你哋知嘅話咧，自己網友去聽啦。我唔聽。 我有啲興趣，我反而想知道即係女性嘅角度覺得係點咯。 即係以往有個。睇聽完同我講翻咧，就話係真係深入啲嘅， 咁但係女性深入啲嘅，享受定係唔享受定係點樣咧？嗱， 咁你要清楚啦。嗱，我可以唔使聽，唔使聽佢哋，你聽下我就知啦。即係枕頭戰鼓，我試過好多女仔啦，好似阿小豬呢啲，佢抗拒嘅，一把女啪，屌你咯，咪劏豬就劏豬， 一入房又掟撚咗， 掟咗驚啦，驚撚咗咯，試一次之後就驚撚咗咯，咁其他女都驚㗎，但嗱調返轉喎，上三妹就唔係喎。 係囉。即係可能有啲鍾意㗎嘛。 佢就越即大髀越買越大㗎喎，好似嫌我條嘢短咁樣㗎喎。即係呢個環境係即係唔知道，所以呢女仔個個都唔同，有啲係有啲鍾意係戰住嘩入多啲啦，佢更加遷就你啦。咁有啲係嘩你一戰到佢驚到嗨咁嘅喎，即係隨時冧計㗎嘛，你知啦，嗨冧就咁解啊嘛，係咪先？佢就係驚你嗨冧㗎嘛，咁佢都會停一停㗎，即係其實係又係唔同嘅人唔同反應囉。咁我硬係覺得呢神獸妹呢，多數都唔鍾意戰鼓嘅。 係啦，因為有個小豬幫你唱出去。 係啦。 咁就算佢原本可能鍾意嘅，佢聽完都唔會覺得鍾意㗎啦。 係啦。系啊， 即系佢可能未试过噶，完全，但系佢听到哇，战起可能好卵惨噶， 好卵惨， 狠狠地啊， 顶到尽啊， 系咯。 咁当然有啲又好，所以枕头战鼓呢样其实又好，好卵掂啊，话就呢一集节目系影响到，当然啦，影响到我唔敢影响话咩啦， 所以對同業同啲同業先進咧，都會跟進一下咧。我某程度我其實喺我嚟講咧，我係覺得嘅，真係啊，即係又戚戚然，有啲都幾開心嘅喎，係咪先？咁啊，即係除咗上沙妹啦、濕嚴打啦、枕頭戰鼓啦，咁年尾啦，咁仲有一樣要講下嘅，神獸數啊！ 神獸哦，蘇 長啱啱12月25日啊，好似係，咁應該唔係神獸數嘅，咁嗱，我收到個風之後咧，我就冇問過其他人嘅支持啦 ，OK， 我係啱啱先問咗張強嘅啫，咁咧有人話神獸數，跟住咧就唔同嘅風啦，有人話又話咩柳文上嚟掃場啦，我聽過柳文上嚟掃場啦，有人話公安上嚟掃啦。咁有人有話呢神獸呢要停半年因為呢次掃咗之後咁係點樣係咩事呢冇人知嘅咁我今日就問咗張強咁張強覆我佢話係整個沙井掃咁其實我就咁簡單啦整個沙井掃即係整個廣東省嘅掃啦即係香港九龍新界有掃啦澳門橫州橫琴有掃啦即係珠海拱北有掃啦即係我會覺得係咁啦咁係屬 於聯合行動啊 聯合行動啊嘛。嗱點解會咁講呢就是、最簡單我今日租呢一間酒店今日就因為新年嘅關係今日我錄呢集音係12月30號29啊 ,30 號。維基我租唔到口岸維基我租唔到。咁呢一間房呢仲要成四嚿水添。咁呢間係屬於一間賓館式嘅 三星酒店啦、 啊，三星酒店啦、啊，其實即係賓館式嘅酒店啦、啊，都要四嚿。我亦都話，我哋租呢間房間，我亦都租唔到單人床。一張雙人床嚟嘅。OK， 一證明其實房好緊張。咁房好緊張，咁啊唔係代表乜嘢嘅，但係喺登記嗰時候咧，咁我知嚴啦。其實咁基本上阿碌今日都登記啦。只係嗰條樓下前台嗰條八婆。好啦望。 唔撚柒你 喎。我又唔撚柒你佢哋嘅啫。係咪先。咁好簡單我自己入住要登記啦。我就睇撚住。我前面有一家人啦。同埋一家人唔知係乜撚嘢啦。就有兩個大人男人嚟㗎。咁就兩條細路咁大概係十七歲到啦。就兩個老人家就六個人嘅。咁住呢就兩個大人住嘅啫。咁嗰兩個老人家就應該可能送佢返去火車站嗰啲之類啦因為我呢度我住呢間酒店好撚近火車站㗎嘛。咁呢除咗嗰兩條細路唔使登記之外呢咁兩個唔喺度住過我記住話嗰兩個唔喺度住嗰六十歲我喺個都六七十歲或者五六十歲啦即係我睇年紀好差啲嘅老人家都要登記。老人家都要登記喎。咁樣除咗佢同入住登記之外要即係探親都要探人都要登記。除咗登記之外而家仲要影相。一定要對部 mon 嗰度影一張相證明你喺入住過㗎。嘩咁平時因為我上個禮拜住為口岸維記都唔使登記㗎。都唔使咁都唔使影相㗎。咁呢次就要啦。咁某程度我係覺得喂都真係嚴㗎喇喎。呢個12月30號都開始嚴喇喎。咁而家做節目出緊街嘅呢個呢個1月9號啊講緊新年快樂先啦。咁1月9號咁應該係唔停㗎喇喎。唔停。咁即係又係唔使玩㗎喇喎。 新年下年2月16都唔停㗎喇喎。 都唔停㗎喇喎。26度真係㗎喎。咁樣咁即係話如果得嘅話我就減埋1月啦。一月節目出街呢啲網友錯過咗㗎啦你冇得預㗎啦。咁二月唔會搞過喎基本上。因為二月係新年㗎嘛。咁食飯盒㗎喎。即係網友呢。 咪想搞都冇女啦二月返曬。 咁跟住要等三月仲我生日會啦。咁即係網友由今呢一集開始聽到三月都係聽飯盒喎。或者可能聽下人哋啲報告喎。咁你哋選擇聽又好唔聽都好啦我就話聲俾聽係㗎啦。是沒新嘢講㗎講嚟講到飯盒㗎啦希望有啲可能希望有啲新嘢啦。 咁可能有新飯盒呢。 係啦咁最後啦咁呢個戰艦2017年回顧呢最後就講樣嘢啦。 神山府咧都未加价你，未加价住。 嗯。 但系咧，神山府喺上年咧就已经加咗我两次价啦，前年就加咗我一次。 嗯。 咁、啊、今年油费又加咗啦。 嗯。 啊，但系咧我都仲未打算加你哋。 嗯。 但系咧应该快啦。 嗯。 应该好快嘅，我应该就要加价啦，因为我估计过咗年。神山府即係上年好似係三月定四月加我㗎。 嗯。 咁今年我估佢哋三月四月加我啦。如果神山府到時加我價呢，咁我就要加返內澳度啦。 嗯。 咁我諗定係幾多㗎啦。到時就250蚊啦。250蚊一盒。嗯、就最好就盡量買兩盒啦。 嗯。 或者一日買兩盒就500蚊，就你容易喺機率過數㗎嘛。 嗯。 即係你譬如你喺恒生銀行用現金，你冇提款卡用現金入數呢，咁你係可以用齊頭就入啲啦。 100蚊紙。 100蚊紙，因為50蚊紙唔受嘅。 嗯。 咁樣就當然啦，如果譬如你係可以自己過戶啊，或者用啲微信俾我，我250我都照收嘅。 嗯嗯。 咁、啊、我提醒你朋友先。 嗯。 即係喺人哋我喺我人哋未加我之前，我未加你哋之前呢、 嗯、 其實你某程度如果你哋實係要嘅呢，不如就買多少少啦。 嗯。 咁、啊、你哋唔買嘅話，而家加價嘅時候呢，我係你唔好哎，我唔會平哎，我成日幫你買平少少啊，我唔會有呢樣嘢㗎。 嗯， 但你要我平少少，你不如叫神山府買，我買神山府嗰間公司平我少少囉。 嗯， 咁我平俾你囉。咁、啊、第二樣即係而家講緊戰南嘅 market 啦、 嗯 啊、戰南超市啊， 嗯， 人民超市， 人民超市啊。 VSP 呢我就交代一下啦、 嗯、 VSP 呢就暫時買咗9隻。 嗯， 九隻， 诶、欸、唔错啊！ 即系我知我入货嘅嗰几只 ESP 都卖晒啦。 嗯， 咁我仲卖唔卖咧？梗系当然卖啦，但系我就唔会日日再出宝毛噶啦。 嗯， 咁我亦都谂紧新嘅产品嘅。 嗯， 智能 T。 嗯， 吓咁啊，其实我引过啲智能 T 嘅。 系啊， 但系咧质量唔得啊，一系咧我啲黑色嗰啲成块就甩出嚟。成、 哦、 塊印一隻白色嗰啲呢，洗兩三次越洗越淡。 嗯。 咁、啊、呢我會不斷會試下睇下有啲乜邊一隻衫會係即係邊一家公司會印得好啲。 嗯。 咁我都諗住推出嘅。 嗯。 咁我都諗住大概賣幾錢㗎，應該係賣300蚊至400蚊啦。 嗯。 咁、啊、唔會賣到500嘅，我唔係勾搭嗰啲啦。勾搭賣五嚿㗎嘛。其實我都可以賣五嚿㗎，不過算啦，唔好扎咁盡，唔好黐緊咗線。咁如果我試到啱嘅，即係有一隻，即係起碼洗十次啦，我覺得，洗十次啦、嗯，洗十次都仲唔係甩曬色嘅話，咁我嗰批嘢我會推出啦。我、 嗯、 不斷我試緊嘅，即係其實啲成本嚟㗎、 嗯， 啊，你唔好幾錢一件啦， 買一件啲嚟㗎都。 咁又要洗完之後洗幾次，洗十次，我撲街咁咪。蒙啊，呢條蒙緊曬嘅，咁嗰只日唔得，我又要幫製第二間。 嗯、 我試過好多件啦，其實我試咗好多件啊，尤其而家我自己有玩淘寶咧，咁有時啲雜運咧會寄過嚟咧，咁啊唔係下碌嗰度攞嘅，有時會寄嚟我牛頭角嗰度嘅，安吉苑攞嘅，咁我係不斷咁試啊，但係不斷都係失敗嘅，嗰啲質量真係好撚垃圾。咁啊當然啦，我會。即係我唔計較錢㗎，我唔計較印嗰件衫嗰個價錢㗎、 嗯、 因為其實羊毛出自羊身上咗嘛，咁、 嗯 啊、都係網友做事，佢規矩都我都加返俾網友嘅啫，咁、 嗯、 所以我係積極會考慮嘅，一路積極整緊嘅，但係點樣係咪出唔出到呢我就唔知啦。咁第最後一樣啦、 嗯、 關於個食你唔死啦，咁仲未剪啊？ 仲未剪 嘅。 嗱，今日邊個搞嘅？ 今日12月30號啊， 風雲總搞啊。 阿施生啦，而家施生嚟㗎啦。 OK， 施生咧就因為咧就去咗台灣同太太，再度蜜月啦，定係叫咩啦？總之佢兩公婆去啦。咁你咪啲搞人啦，係咪先？跟住 都唔係佢做啊，屌佢落手做咩？ 咁我咪見到佢啊嘛。 OK， 係咪先？咁跟住佢翻咗嚟之後咧，又唔知去撚咗揾阿徐克啊。 哦、 哇！我揾我偶像啊，唔知去北京定系上海揾阿徐克，咁佢好似几得忙，咁啊而家其实拍就拍好噶啦，拍好噶啦，吓 拍乜嘢啊？电影？ 唔系， 哦，你讲食你唔死， 好 在 好， 好在 而家 风老总同阿徐克拍戏， 而家就等阿施生啦，施生嗰度帮手剪，啊咁剪，而家剪到都未出街，但系所以咧时间嘅关系咧。 一月我都唔知道，唔知出唔出到啦。唔、嗯、關事啦，而家唔兩關我事啦，我將將所有嘅責任推撚曬俾阿師生老兩個啦。唉、嗯，人哋上市公司老細受壓力一定好叻過我啦，係咪先？人哋而家又話啲股價噶嘛，人哋咁樣大壓力都頂得順嘅話，咁我又將啲壓力乜俾埋佢啦，佢幫我剪嘅。唉、哎，你唔好催我 ，OK？ 咁啊，哇！喺時間過曬啦， 爆曬啦。 嗱，咁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咁多年網友支持啦。咁、嗯、啊，下個禮拜我哋會講下元朗。 嗯，好， 拜拜， 拜拜。